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距离春运还有一周时间，记者从北京站了解到，这个有着58年历史的老站今年春运期间将推出服务新举措。旅客进入北京站后，打开 GPS 定位和蓝牙，进入微信摇一摇功能，即可进行站内导航、呼叫小红帽、呼叫轮椅、站内丢失物品登记等服务。经典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3月都是流感高发期，现在我们就处在流感高发的季节。近期监测数据显示，北京市流感样病例每日报告数已于2016年11月上旬呈现上升趋势。上周旅游公交一线开通，北京多样化公交已达4种类型，312条商务班车、快速直达专线、节日专线和休闲旅游专线，每天能给北京的马路减少10000多辆私家车。北京市民政局发布关于加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，提出本市要建立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统一登记制度，将实施非京籍养老服务人才积分落实优待政策，大学毕业生从事养老护理工作还将获得入职补贴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。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身边的还有谁？转过身，还有你在我的身边。忽然间，走太远，看不清楚前面的还有谁。爱过的，不爱的都离开我身边。也许因为改变，抱歉我没发觉，我们还在拼了命向前跨越。我们是泛泛之辈，我听了歌，做了梦都会流泪，泪水该怎么停歇？我们习惯眼泪不让人发觉，我们是泛泛之辈，我犯了错，说了谎都会后悔，脚步该怎么停歇？走得太快伤了谁都没发觉，泛泛之辈到底到底是谁？忽然间走太远，看不清楚前面的还有谁。爱过的，不爱的都离开我身边。离开也许因为改变，抱歉我没发觉，我们都在拼了命向前，却看不到终点。我们是泛泛之辈，我听了歌， 水该怎么停歇？我们习惯眼泪不让人发现，我们是泛泛之辈。我犯了错，说了谎，都会后悔，脚步该怎么停歇？走得太快，伤了谁都没发觉。泛泛之辈到底到底是谁？是泛泛之辈，我听了歌，做了梦都会流泪，泪水该怎么停歇？我们习惯眼泪不让人发觉，我们是泛泛之辈。我犯了错，说了谎，都会后悔，脚步该怎么停歇？太快伤了谁都没发觉，泛泛之辈到底到底是谁？泛泛之辈到底到底是谁？ 在2016年的梦想的声音当中，有一位叫赵俊的黑马尤为惹人注意。一首改编的《一帘幽梦》，原本非常柔和的歌曲改编得非常劲爆，点燃了全场。在比赛中，他先后挑战了萧敬腾、林俊杰，并且成功。这样一位颇具实力的歌手将出现在1月13号的969电台忆那些年演唱会上，届时他将带来什么样的经典歌曲呢？欢迎你来现场感受。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，听到歌曲《一帘幽梦》。 相知又相逢，

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覆盖了大部分地球，我创造了它。每一条河，每一朵云，每一滴雨，都将回到我的怀抱。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离不开我，所有的生命都来自于我。那么人类呢？你们也不例外。我什么都不欠你们。我一直在付出， 而你们一直在获取，从来如此。但是我也能随时将一切收回，毕竟这不是你们的星球，以前不是，以后也不是。人类，你们不仅贪得无厌，还毒害我，竟然还想让我继续养活你们，这怎么可能？如果人类想在大自然中与我共存，赖我而生，我要你们听仔细，我只说一次，没有健康的大自然，人类就将走向灭亡，道理就这么简单。至于我有没有人类，不是很有所谓，因为我是海洋，我曾经覆盖过整个地球，我也可以再次把它全部覆盖，这就是我要说的。 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让我们与姜威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，为公益共同发声，关注大自然在说话，关注海洋资源。 一刻心也跳着，命能圆着，相能延着，睡着一秒过后或结账，光阴虽都计着，但你南下照样漫长，尘还未了，没有路撒手归向，从来从来病床一张，就算已躺上点滴再响，但意志高涨，虽已走向那灭亡最终一张，全力多打漂亮一张，仍期望那重伤或会有转向，这是妄想，怎也说不上，无力软弱，总不免变得倔强，无奈生于死角，只得一个下场。终逼出勇气让，被谁惩罚，被谁原谅，原在担保，不过信誉坏了账，终识得去退让，但愿挨上再没后场，唯求未变敌对互送多一掌，从来从来病床一张，就算已躺上点滴再响，但意志高涨，虽已走向那灭亡最终一张，全力多打漂亮一张，如承受那重伤，未见有转向，这样对比可会太牵强，同样脆弱，不得已要坦白吧，明知高峰再比不上，自认自认未绝望，未去努力着，但时日错过了，再怎可勉强，没权利失落失望，今天我两俱相得欠够样，原来常有创伤，没法去敷上，关系那可断了再拉上，可会惊诧，世事如只得一双，没法扭转结局方向，原来常有理想，没法再攀上，想赠那奖都不及去颁赏，难道岁月多少课也可白上，唯独告别路途要懂怎去走上。手一僵眼闭着，未能言着，别头言着，学会花圈灌溉了后就献上，但愿步过瞻仰，你亦明白看穿真相，尚有些像全力亦打不上。 又要到过年的团聚时刻了，要不要走出卧室，回到客厅，和家人在一起呢？共同分享这个时代的精彩。你知道的笑梗，你体验的刺激，你吐槽的奇葩，你的父母和家人也许比你会更加上瘾。

出星辰绕心中，终于冷冻，终于有始无终，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，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，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，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，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，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，玫瑰的红伤口绽放的梦，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，在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听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环保部部长陈吉宁表示，地区大量排放是改善难点，环保部将从六个方面强化冬季污染治理，对一些城市的重污染应急预案进行评估，提高应急针对性。经典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教育部近日下发通知，对艺术类高水平艺术团、高水平运动队、保送生等四项特殊类型招生工作进行规范。从2020年起，所有高校停止省级优秀学生保送生招生。北京市食药监局于2016年12月至今，共对网络订餐平台225家无证网餐店铺进行专项治理。消费者和餐饮服务经营者发现食品安全违法问题，可及时拨打电话12331进行举报。2017年仅过去5天，伦敦的二氧化氮污染程度就已经超出了全年污染限值。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发布研究报告说，每年伦敦有9500人因长期暴露于受污染的空气中而过早死亡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父母辈的微信做派成为了我们调侃和嫌弃的对象，陈旧无趣说教，一个个标签被贴到了他们的身上。很多人对自己的父母家人封锁了朋友圈。当长辈们面对五光十色的流行世界和大城市生活，充满着各种奇异的想象和误解时，我们自私地关闭了心门，阻绝了理解他们的渠道，也隔断了我们被理解的可能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你曾想过，我们作为当事人，难道不应该也去承担一份责任吗？长大了，要懂得为爱负责。 幸福了我很久， 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